锵三人行，哎呀，今天我就不用往左边看了， 因为有我。 哎，我也完全不往右边看，直接看。 马博士是有点神经质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据我所知，马博士是面对美女的时候啊，他是这个有点紧张的， 是吗？ 真的 是吗？ 我上半身不紧张， 下半身 今天要看到是不是美女，就要看你是不是紧张。 对，要检查上半身。 哎，怎么就说吸引人的事儿就离不开这个男女呢？ 男也可以吸引人。 我跟你讲，我觉得这个人性啊，还是什么啊？你看啊，这个咱们那个凤凰网上，排行榜就点击率。第一位的节目，永远是一集啊，多是很长时间以前的一集叫《锵锵三人行》。以我认为它点击率这么高啊，很大程度是凤凰网这个编辑给这期节目起的名字。 叫什么？ 男人和女人看艳照各有不同。我就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他老排在第一位？都过去几个月了。 真的，真的，文涛说的话令我想起张爱玲。张爱玲最近啊，又有一个新书出版 啊，他死掉了， 对，他死了。可是有人把他以前的东西 都整 理出版，小玩意儿，不要叫小团圆， 小团圆，小玩意儿， 小团圆的大玩意儿， 好， 这没有之后的哈。最近有人把他以前讲话的语录出版哈，有一条是这样的：张爱玲跟他朋友说，抱怨说我最近出了一个书，错字啊一塌糊涂，多得不可思议哈。唯有那个小说里面描述床上男欢女爱的那些章节啊，一字不错哈。可以想象那个编辑跟校对哈，多么用心，就只是看那些章节，所以连张爱玲也完全看得出这种。当你一讲男女的事，那个不会错的，最多人最用心去看。 你知道杨娟，你有这个体会吗？我那天呢，偶然一打开一个娱乐的网的那个版面呢，好家伙，因为我平常也不算太经常看，一看呢，我现在已发现，已经是100%，整个这一个屏幕，100%都是谁跟谁好了，谁跟谁上床了，谁跟谁拉手了，谁跟谁到哪去了，谁跟谁搞婚外恋了，就是100%没有一条消息不是这个男女之事了。 说的没错，但是我其实有朋友骂我们，说我们媒体很无良，老是把这些就是非常丑恶的事情爆出来。可是呢，如果没有人看的话，我们爆出来干什么？ 但是我跟你有一个可以 到底是谁无良 交流的，我是不是正是因为我们潜意识里认为这个东西丑恶， 所以大家 才会这么样的感兴趣？ 对， 你知道吗？我说实在的，我有些时候觉得某些个反应啊，那真叫个没见过世面。因为我跟你讲，我老举这个例子，就是这个欧洲人，你看人家欧洲人这不一样。说美国闹克林顿这事儿的时候，欧洲的到报纸大字标题写什么？说美国人，你们成熟点吧。你知道吗？我有时候感觉啊，会不会恰恰是因为我们潜意识里，自己又那么样的荒淫，但是呢又觉得这个事儿是脏的，是丑的，是有罪的，所以呢他才会引起，你知道凡事都这样，越禁忌啊，越夺人眼球。 你说克林顿是说雪茄门那个事件， 雪茄门那个事儿吗？ 对，欧洲反应的确不一样。当时啊有20多位欧洲的知识分子，大家凑钱还有联名登了广告在国制的报纸，支持克林顿的。那个标题的声明是说，请美国国会不要性压迫克林顿，哈，就是说意思是说你们不要再用这种话题来压迫你们的总统了。 对， 欧洲人出来挺克林顿。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越禁忌的地方他越放肆，其实是有道理的。因为我认识两个荷兰人，荷兰是全世界几乎是最开放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什么都是合法的， 红灯区啊， 红灯区也是合法的，抽大麻也是合法的。可是我见到那两个荷兰人就淳朴的让你想象不到，特别淳朴，他就非常非常专业的交一个女朋友，绝对不去碰那些毒品什么的。他从小他在一个非常干净的那个环境里，因为在他的环境里他什么都可以做，他所以呢他反而有了自己去选择的标准，想要什么样的生活。 这所谓真是出污泥而不染， 不染 对吗？你得先给我们提供污泥，我们才能上升。 每个社会哈，当然有淳朴的人，有品格比较低下的人哈。我觉得问题是说，第一个那个平衡有没有一个平衡的部分哈？因为我们看到，比方说美国社会好了，你要什么样的灯红酒绿，什么下流的东西，媒体东西都有。可是问题，我们看到整个社会还有很多人 哈，很冷静的反应，或者说根本不反应那个东西，不会一窝蜂的去谈、去追、去那个大惊小怪。 哎，家辉， 觉得比较健康。 我来大惊小怪一下啊、这个本来我们昨天节目准备了这么一段视频要放一下，本来就是说啊，这个媒体啊，为了这个收视率啊，无所不用其极嘛。说这个事儿在美国，要不说咱们还是没见过世面啊，美国打的比咱们更厉害。美国有一个叫他们叫个什么杰瑞什么那个就是那个一个秀，一个这个秀啊，这个主持人的这个秀，这个秀啊，我跟你说典型的模式你都知道，就是 A 他是跟这个 B 之间呢有些什么龌龊往事的人，俩人都请上了，然后这个 A 就跟他说，对不起，孩子不是你的。然后更搓火的是，待会儿呢C 那个孩子的正主出现了，这家伙这个 A 这个 B 啊，不就冲着这个 C 这掐脖子打起来吗？然后 D 保安出现，切了夸张，然后现场的观众就还喊着啊啊啊就打。美国就说有这种节目很火，咱们可以看这么一段。 好。 这节目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经常看，固定的看哈，因为看到很非常的很挑逗你的感官哈，而且非常戏剧化。可是这个节目以前出过状况了，前几年是什么呢？他找一个男生来啊，男孩子年轻人来，另外找他的邻居也是一个年轻男孩子来，然后呢来表白说其实我暗恋他好久了，叫同性恋哈，里面呢讲起来，然后呢事后呢那个年轻男生被暗恋那个他觉得很丢脸，怎么我会被另外一个男孩子暗恋什么的，然后呢去拿一把枪去把那个男生暗恋他的人一枪打死 啊、哦，这是真的是 对，真的是新闻闹出来，后来就很大的讨论了嘛。这时候第一个，你这个节目道德上面对不对，你弄了一个场景把人家整个情绪挑拨起来挑衅起来，因为啊你不是普通的去的，他一定事前做了很多的功夫的，知道邓文涛跟马家辉有仇，然后呢来说服你来接你，事前还几乎挑拨你的，对马家辉 王八蛋， 你去那边给他难看什么哈，然后你去到现场他还给你做一个 briefing， 给你做一个事先来告诉你说服你，所以说哎，等一下你放心，我们有保安来，你不用怕他打你啊，所以你放心啊，你完全所有情绪爆发出来哈、啊，完全不，你说是自然吗、啊、也当然也有自然的部分，可是他是人工把那个东西加温弄起来的，然后后来挑拨之后发生了这种谋杀的悲剧，到底要不要负责，以前有一个很严重的讨论哈、啊， 这是一个非常重的话题。不过这种节目你知道吗？其实在咱们中国也有。我前不久看见一个卫视播的一个节目，我彻底看傻了。因为那期节目正好是来了一个女孩子，先来了一个女孩子，她说她怀疑她的男朋友是男公关。我当时就想啊，这个话题居然可以在电视上讨论吗？但是这个节目非常就是有意思哈、啊，跟着她。 她说的男公关是指 男。就是去 俗称鸭子是吗？ 俗称鸭子， 这是个歧视性的称呼、啊， 对对对， 歧视性。 男公关是 男公关， 正式名称。他们就去拍，跟拍他，发现那个男孩子果然是跟一堆那个女的大款在一起。去陪酒啊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她男朋友出来了，在那个节目里面就像不管放了多少的录像她打死都不承认，说不是这样的，绝对不是这样的啊！最后原来出卖她的是一个男的最好的朋友，为什么出卖她？因为她的朋友喜欢她的女朋友，最后归根结底原来是这个女孩子妈妈管这个男孩子要10万块钱彩礼 哦，结果都在前这儿。 对，一层一层。 当公关不分我钱，没有甜头吃到了。 我当时在想，这个节目它到底是设计好的吗？就还是说真的能拍出了，就是很自然的拍出来这样的？ 我至少知道有些是完全是演戏， 是吗？ 对，就是演戏。但是呢，现在也就是很难说。但是你看啊，你说这种节目，你发现没有，在中国的道德土壤上，其实要是多了，你看就得管了。对吗？就是大家觉得这乌烟瘴气还像话吗？可是你看啊， 美国允许这个东西存在。 嗯， 可是我奇怪的是，为什么美国的这个 Jerry 这个什么秀啊， 嗯， 你知道这个主持人本人呐，他当市长的， 嗯， 他还参选议员， 嗯， 他也瞧不起这个节目， 嗯， 但是他觉得两件事分开，我就是干这个节目的， 嗯， 所以有些人呢写了一篇文章，就叫做啊，这叫一种叫做感官刺激主义， 嗯， 或者叫哗众取宠主义， 嗯， 但是他说呢，你看美国很奇怪，这种节目应该是很刺激人看的， 嗯， 可是大部分美国人一谈起这个 Jerry 这个什么秀啊，也就摇头叹气，你知道吗？他的意思是说，自由是不是分两面，你允许这个恶之花或者说是这个罂粟花长出来，也同时会有玫瑰长出来，你看美国的百老汇的戏剧，很高雅的艺术， 嗯， 一样大行其道，甚至占据主流， 对， 这个东西也存在，可是为什么美国人也没把这玩意儿当回事呢？ 可是那个谈到这个节目摇头叹息之后还是继续看呢，啊，重点在这里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不要低估观众的智慧，他看的时候也可能知道是假的啊，然后他就觉得瞧不起，可是他觉得好玩嘛，感官刺激嘛，就是这样， 人人都需要有感官刺激， 嗯， 香港卖的最好的八卦杂志不是某某周刊吗？我也不知道那周刊有什么好看的， 嗯， 可是你有时候打开它觉得真的是哇，原来他们两个 全是影子啊， 全是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这个隐私啊，我觉得也是，就为什么哈，啊，谁都对隐私感兴趣，对别人的隐私感兴趣啊，你说这是你知道他那个网站的人呢，啊，他完全冷酷无情的， 嗯， 他算的就是点击率，我就问他们，我说这个性啊都聊恶了，包括谁跟谁好啊这点事儿，我说都恶心了怎么还弄，他说还问他，这真是没办法， 嗯哼， 只要一弄这个点击率就高， 嗯， 对， 那当然他们唯利是图，包括电视台收视率，那只要是这个隐私，甚至是隐私大曝光，而且是让你这隐私直接在台上掐起来，这个东西永远的收视率啊。 对，那你说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，我觉得一直其实啊，这是一个八卦的问题，也可以是一个很认真的哲学的问题哈，因为哲学里面讲了权力，什么叫做权力呢？其中一种权力就是说，当我用我的眼睛看着你的时候，其实我已经把我的权力压在你的身上， 嗯， 因为我从我的角度来看你的，我要收取我要的资讯哈，所以有一个哲学家就讲一句名言，说别人的眼睛都是我的地狱哈，当我被人看着的时候，其实他是把我推进了地狱里面，我受他限制哈， 嗯，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当我们活在城市里面哈，不要忘记八卦杂志八卦媒体基本上是城市的产物哈，我们活在城市里面，这城市太复杂了，我们有太多根本不了解会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，可是我们又很担心有事情发生，我不知道的话我会吃亏哈， 嗯， 所以这种八卦杂志啊，第一个是说让我们知道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第二个给我们那种权力感，我个人觉得平常我们多么无力啊，对不对，嗯，一睡醒眼睛 很孤独， 对，起床 住在这个钢筋水泥的这种森林里，然后 上班被重重的小领导大领导中领导来控制哈， 嗯， 那可是那种八卦杂志给我们那种权力感，当我知道你一个事情，我就控制了你了。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八卦会给人一种平等感，你觉不觉得？这个文涛，就是，嗯，打个比方说，我们几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那聊什么呢？难道咱们聊一点这个阳春白雪的是什么什么哲学话题？那多闷呢！如果我们一上来聊八卦话题，立刻我们就很平等，不管你是 没错，全是我发现你们女的，你知道吗？有些女的，人家我觉得挺幽默，有自嘲的精神，多少上点岁数，其实也就是三十出头，他们这一圈女的啊，跟那个 City and City 似的，就把自己命名为千岁局啊，加起来一千岁。我参加过两回这千岁局，我发现全是千岁八卦。我的天哪，哦家伙，所有的这个谁跟谁好啊，谁跟谁谁，他全知道。 对，而且他们在聊八卦的时候，会觉得自己获得解放，那种感觉就是说，如果说我需要装的话，我会很累的。但是呢，我把自己解放，我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低的位置上，我不需要去很阳春白雪，很有学问，很高。高声很高雅，我就是这样，我喜欢八卦，那你还能怎么样批评我呢？ 那这种挺有意思。但是呢，现在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啊？ 嗯， 就是真的，我跟你说，这种窥探别人呢， 你知道吗？不光是一种心理了，现在这个技术提供了这个可能。 嗯， 你给你看看这个照片，杨娟能把你吓着。你知道吗？现在有一种啊，红外线手机拍照片，我们给挡住了啊。 嗯， 都是透明的，你看见没有？露三点，都是透明的。拿这个手机给你拍个照，就是公共场所 啊，天哪， 就拍你的裸，透过你的衣服。你再看下边，这是网上现在的广告，你知道吗？过去专属于 FBI 的间谍工具，现在在民用市场上，包括网上，你看全是透视手机窃听器啊！你再看下边，这是这个窃听的手机的这个广告。您认为您的妻子或丈夫正在欺骗您吗？您现在就可以去证实。 嗯，对，这种手机是真的有吗？我找好久，我还以为是假的。 你要 找来干嘛？我真以为是假的。 我跟你说，太瘆得慌了。当然必须得跟大家说啊， 嗯， 不要无意之中犯罪， 嗯， 这个玩意儿是犯罪行为。 对， 但是我跟你说，他们说在这个中关村那边，包括深圳那边那些一些电器市场上，可能是半地下的吧， 嗯， 都能买得到。 是 啊，我有一次听一个司机就跟我讲了， 是假的吧？它真的可以起到他说的广告的效果吗？ 我跟你说，过去只有公安局、国安局掌握的东西，现在太简单了，成本太低了。 嗯， 你买这么一个东西啊，窃听手机，你知道吗？能同时窃听五个手机。你这五个手机打电话的内容，包括你发的短信，全在他的电脑上， 想窃听谁就窃听， 显示出来。甚至于在于咱们这一桌人吃饭， 嗯， 你这个手机只要没拆电池啊， 嗯， 哪怕你是关了机，它能遥控启动，啪一下。有一个记者在南京一家店试这种软件嘛，就手机放在隔壁房间，只要你没关机啊，啊不是，只要你没卸电池。它就变成了一个窃听器， 嗯， 饭桌上你们说什么，它在另一个房间全听得见。 是是，所以我很多朋友现在家里啊，特别手机了、电脑了哈，家里都是基本上有两台电脑哈， 嗯， 一个电脑是要来上网的，另外一个完全不上网，你要处理任何比较个人私密的东西，就在不上网那个电脑，你永远不要让你的电脑上网，你一上网你就糟糕哈。 可是我觉得现在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前段时间我丢了一个我的 iPhone 手机，它那个我当时特别特别害怕，其实我没有任何的那个什么隐私的照片在里面，但是呢，我所有的就是我的 email 啊、我的微博啊、我的 Facebook 啊，什么东西都在里面。你的日常生活已经跟网络联系在一起了， 嗯， 它带给你太多方便，所以你不可能能离得开它。但是这样就造成了，如果有一天它出问题的话，会是让你非常难堪的问题，或者很麻烦的。 不是有一天，是早就出问题， 早就出问题。 但是每个人，我觉得都在做一个就是像中彩的那个游戏一样，什么时候轮到你就惨了。 没错，我就觉得为什么说现在的人就是你网络越发达呀，你越没有安全感。 对， 真是像你说的，这就是个中彩吧。 嗯， 不定哪天你就掉沟里了。 对， 这个是谁知道逮着谁呢？你知道上几亿的前一阵公安局破一个案吗？几亿公民，几个亿的公民的个人信息已经在潮汕地区一个人破了案了吗？多少个 G 的这个个人信息，你的电话、家庭地址、你的什么，全在里头。 对， 或在网上卖啊，在网上卖啊。 所以问题，你要那个讯息来做什么？有人要来卖，主要是要来卖，然后呢，买来的公司呢又来做行销，他知道叫邓文涛喜欢买什么东西、吃什么东西、平常去哪里，他就替你打造一些计划哈，来商品来卖给你。 但是 其实到一个角度来看，本来啊，这些那么丰富的讯息啊，可以帮助我们定很好的公共政策的。我们知道这个中产的专业的媒体人，其实他每天的生活动向，我们就可以在公共政策，包括医疗、交通、房屋等等，可以替这一类人来做一个很好的计划。可是没有人这样做哈，全部要来赚钱，来侵犯你的私隐， 或者就是打电话啊。你上次去天上人间了吗？啊，赶快给我寄钱，不给我寄钱，我给你公开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你看最近啊，最轰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大新闻，就是那个危机解密网。危机解密网，危机解密网说是三年之内爆出来的美国国防部的这个反恐战争、对阿富汗战争的机密啊， 嗯， 比30年的《华盛顿邮报》还多。 嗯， 这家伙多少？现在又说有1.5万份什么 文件就给放在网上，就跟你这么，你看各地爆出来的事件现在越来越多的都跟这个秘密隐私有关，香港 也是， 一个是八达通的客户资料泄密，还有一个是正在调查嘛，八家银行的涉嫌这个出卖客户资料， 对，没有经过客户同意。可是你把别人的隐私爆出来，当然对别人威胁，有时候你不爆，你光是威胁说我会爆你隐私，别人已经很怕的了。最近微博不是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吗，说有某高官哈、对一个年轻女生动手动脚嘛，就说你要听我的话啊，别忘记我是有背景的人哈。那一个女生就是这样回答说，你要小心啊，我可是有微博的人。那这个官就怕了。那另外啊，前一阵子日本做了一个实验哈，很多老公睡觉一睡不醒啊，叫不起床，老婆怎么叫叫不起床。后来呢，他找了十个女人，完全成功了，叫那个老婆过去跟老公耳边，在老公耳边讲一句话，他就起床了。老婆就说：“哎，老公，我看到你的手机短讯哦。”老公要吓了起来，其中有一个呆瓜吓起来，看你老婆以为是真的，还说这样你也看到那些照片了吗？还问那个老婆 还有视频呢。 对，所以说你光是说威胁说我看到了，或者说我要公布你的秘密啊，已经非常大的威胁。 这个世界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是有秘密的，有秘密的人，你敢说我自己是完全就是不怕被公开的人，我觉得没有人敢说。